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甲流虫。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un.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新马云端起义。 好，十月七号啊，云端起义第一集我有善非喎、啊。 哇，又云吞起面添， 云吞起面。 喂，如果以前孙中山有呢个云端，咪唔使搞咁多嘢咯。 都唔系啊。 你个 jingle 咧，头先哇好沉重啊，开头嗰个边个嚟噶？ 孙中山咯、啊， 就系、是、孙中山， 孙中山咯、啊，开头第二个就系呢个角色扮演嘅啫，米鲁吉逊扮演呢个 William Wallace，、 第三 就系 新比啦， 唔系 Liam Neeson 扮呢个 Michael Collins，、第四个就系、是、其实唔关事，虚构人物嚟嘅 ，Bill Pullman 嘅《天煞未》地球反击之入边扮呢个美国总统， 哇，乜咁嘅电影感啦、 啊，系啦，唔系我想讲，你一讲孙中山。啊！我陣間先講下你對呢個節目有啲咩希望啊？有咩抱負？想做啲咩、啊？想透過個麥講啲咩啦？ 冇喎、啊！你陣間打電話嚟，喂，有節目做唔做？啊，是但啦，屌！ 呢個就係陣先講啦。唔係，我想講一個孫中山咧、啊。你一講孫中山，我最近都成日同朋友講嘅，即係喂，你話孫中山如果以前有雲端就好多 啊，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孫中山去到如果而家孫中山未死，或者孫中山喺而家呢個年代先誕生咧、 都冇用喎、 啊，都冇用喎、啊，都而家仲難過以前。 唔係啊，佢未起義啊，已經俾呢個網搖咧23，即係大佬網搖捉咗佢啦，一分百五百個已經捉坐監啊，大佬。 係咯， 所以我哋唔好咁多人 share 我哋個節目網搖啊，大佬，你大 V 嚟㗎。 唔係啊，我尋晚阿 B 哥打俾我，佢話會貼俾愛港力聽啊，仆街。屌你仆街啦！ 屌， 焗 咗 你上嚟啦！ 你咩夜晚敲门捉你坐监啊？屌大 V 我未惊过，屌唔系啊！真系你觉唔觉而家系难过以前，即系辛亥革命嗰阵时咧，真系 难真系， 仲难啊！真系啊！ 即系而家掣肘仲多嘛？ 嗱最惨系以前咧，即系孙中山嘅年代咧，文字系未完全开啊嘛，开得个四分一或者五分一，咁你都好啲喎。而家文字开咗一半以上，咁但系咧就因为文字开咗咧，有啲人系变咗。走蛊惑啊！以前啲人嘅蛊惑嘅成分系冇咁高啊嘛，而家好多真系变色龙啊嘛，屌就系文字开咗一半以上就识得行蛊惑，识得所谓嘅擦边球， 系啦 咁啊死啦！ 唔系呢个就系之前啊戴耀廷啊，系咪嗰个叫戴耀廷啊？又分将呢个反对占中又分做六大类人啊嘛，其中呢个务实主义者， 所以务实我冇睇喎。喂，你讲嚟听下，我唔知啊。 第一种系坚决反对嘅咯， 系 即系嗰啲 即系周融啊嗰啲 啦，即系记得你第一种记得你啲者先， 即系周融啦。 佢系咪记得你一姐啊？ 佢应该系啦。 佢个 舐，佢舐，佢舐， 佢个舐头蛇嚟嘅啫。 唔系，咁佢叫舐屎眼有着数。 唔系，佢啲所谓记得你一姐啫，话咧即系富豪嗰啲啊，即系中环嗰啲啊，即系哇，你阻住做生意，哇，仲得掂嘅，即系阻住搵钱嗰班啦。 系。 第二就系叫做务实咩务实主义者啦，即系务实。佢咧其实佢暗地里咧就支持嘅。 嗯。 但唔出声，你睇下班友搞成点样先。 即系嗰啲叫睇定啲， 睇大边，睇边边大。啊！就企边边，即系呢，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古惑仔啦，两流城。 哇！系最惨咪而家 充斥在呢啲啊！即系你文字开咗一半就咁啦。 系啊，个困难在于古惑仔多啊！而家 其实仲有一类咧，就系其实被剥削者啊，即系佢都系低下层噶啦，即系被受剥削噶啦。 嗯， 但系佢都系反对占中嘅，即系佢系我仲有眼前利益最紧要。哇！仲有有公开。 我今日先见到啲人喎。 系啊， 我今日下昼食饭咧，咁啊，因为我去一个地盘附近一个餐室食饭， 咁有兩個，我諗係啲地盤科文嗰啲啦，即係著啲衫咧就唔係地盤佬嚟嘅，咁啊著啲衫著 polo 恤啊咁樣啦。咁啊，大家喺個手機度咧就講緊喺大陸係邊度好玩啊，搭咩車去咩公路要幾多個車程啊，跟住就講一句，而家上邊係幾發達啊？你睇下有边个边个咩出咗啲咩科学家，我唔知佢嗰一扎啦，我都未听过。 科学家大陆， 佢话有啊，有咩航天？ 钱学森死挂咗一路， 挂咗啦，佢未听过噶，佢出嗰扎。有去航天啊，上太空 啊大陆咁 屌人哋六几年去咗啦， 多人才啊！你香港嗰啲人仲以为自己好捻巴闭，搞埋啲咁啊出嚟游行示威，咁啊争搞到自己嘅地方啊封锁晒，仲死啊！应该同你接轨下先得噶嘛。 冇错啦，你正正头先问我个问题，喂，你对呢个节目有乜抱负啊？点解你打嚟我就好啦做咧？即系点解我都谂咗两秒就一次弹啦做啦？点解咧？其实我一同人讲政治话讲时事咧，一睇对方咧，睇佢边一派咧就唔讲噶啦，费事讲，费事拗一拗嚟。 我都系， 即系你又说服唔到佢，佢又说服唔到你。 唔系，但系头先我， 但系有时有啲嘢咧，焗住火得嚟咧，就同佢拗啦。 所以头先咧，我埋单嗰阵时咧，我都不其然信一句：，屌公众地方唔好自作啦，仆街。 边个公众地方自作？ 嗰两条马佬啊，喺度打飞机。 有咩？边度啊？哦，你头先 扮嗰两个啊，我哋埋单一件张单走啊！屌公众地方唔好自作啦，我都系情不自禁啊，真系大佬。 唔系，即系佢有翻言论，我讲翻嗰言论咧，就系好多人嘅言论嚟嘅，即系我即系。同埋嗰啲人咧，通常咧就，我唔识嘢，我冇读过书啊，总之你班友咧搞一阵咧，阻住咗社会做嘢，你俾多啲时间政府做嘢啊，你系又反唔系又反，即阻住即系。 呢啲系发烂渣嘅讲法嚟嘅，我唔理啊，总之你咁样就唔啱啦。 佢咩都听唔到啦，讲得，但系佢哋真系觉得好有理由嘅，即系你不搞阵乜巧啊，俾啲时间政府做嘢。 但佢讲唔出个理由啊嘛，佢认为有理由啊嘛。 佢呢个就是理由啦，佢认为呢个就是理由。 你再问深入啲，佢就轻机噶啦嘛。 冇啦，佢话我总之唔到，冇你咁叻啦，冇读咁多书啊，总之咁样就唔啱。 冇关事噶，同呢个读书系无关 嘅。咁咧，跟住再深入啲嘅。喂，咁你点解要咁样？我头先同你讲啦，我同个其中系一个凉粉，表明自己系凉粉，咁问我系咩？我就反凉粉嘅。喂，点解你反凉粉啊？你班友，你啊，丝瓜做得几好啊？你俾时间啊嘛，系又闹唔系闹？ 俾捻够晒时间佢啦，哇，年纪咯。 系咯，屌你做咗咩出嚟啊？全部走数，屌垃圾。 唔系啊，做咗好多嘢出嚟啊。 做咗好多。 好多伤害香港市民嘅嘢啦，利益嘅嘢啦，系啊。 咁佢又讲就系即系嗰番言论咧，即系同我啲大公民会嘅评论社会即系评论一样啦，即系洗晒脑啦，即系话呢度你睇下新加坡就冇咁多斗争啊，而家爬咗香港啦，屌你香港就系要同英国人竞争啊， 佢 系 错晒。 系啦， 新加坡咧嗱，好简单，香港人话去新加坡咧系真系逼于无奈，冇得拣之下先去嘅，有得拣啊，边个想去新加坡啊？即系嗱，好简单，你冇钱。但系咧，香港咧就系成个屎塔咁臭嘅。新加坡咧就叫做你嗰个阶层咧，半中产阶层都可以去，使少少钱就可以去啦。但系佢都系一个屎塔嚟嘅，不过佢冇咁臭，即系两个屎塔啊，简直冇咁臭嘅啫。 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另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啲人唔好即系渣啲，有啲人去唔到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嗰啲咧，就新加坡比较容易啲移民啊。嗰阵时讲紧九十年代嗰时啊，系边个咧？阿梁立人。即系做电视，话嗰时吸纳电视人才啊嘛，佢发展一个国营电视啊嘛，就吸纳咗好多电视人过去。嗰啲你咪上到觉得好稳阵咯，哇！而家即系住大屋咯，即系好屈个。 唔系，如果你话， 但系咧就好多人 或者揾嘢做方面都 OK。 但系撇开呢方面嚟讲，你讲生活上啊，或者民主自由上系冇噶嘛，好多人系好憎新加坡。 即系嗰个 新加坡人本身啦，一离开香港，哇！香港咁正啊，有一时香口胶饮可乐噶，哇正啊！ 嗰个叫咩咧？心理上佢安顿到你，心理上佢系。容纳唔到嘅，你喺个心理上， 所以睇你想做咩人啦。 我冇话系食香口胶或者唔好话口胶，口胶都唔得啦。我都唔好讲口胶同香口胶 犯法喎，真系。 系啊。如果你嗱，如果你同个新加坡女仔拖手仔，乜都冇做过嘅，佢突然之间你同佢分手，知道你有第二个，佢一下反面话：哎呀，佢逼我口胶啊！咁你食啊？打疼啊！打疼咯！ 打疼坐监。 嗱，先唔好讲口胶同香口胶嗰样嘢，就系你睇电影啊！我系中意睇电影啦。 咁就惨啦。 咁就死啦！因为新加坡咧，你去睇电影咧，无论你几多岁都好啦，你超过二十一岁都好啦，佢嘅电检条例咧，佢个所谓 R21啊，即系类似嗰啲三级制嗰啲咧，系严过香港十倍。 嗯， 系啊，香港二级嗰啲咧，二 B 级咧，佢已经系要21岁以上先俾睇。咁香港三级嗰啲嗰度唔俾上嘅。咁你变咗已经系接，即系其实睇电影亦都系一个叫同外国世界有一个接触嘅机会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要去到一个喂娱乐啊，或者 电台报纸嘅国营啊，点解电影都冇？ 系啦，接触下艺术啊，或者接触娱乐都系唔俾你嘅地方。喂，即系好简单咯，就话、是、系有得你住靓咯，或者你 最近都讲啦，6000蚊嘅打工仔收入都可以买层楼，啱嘅。呢个系新理想咯，心灵上你即系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啦嘛，生活啊就唔系生存啊嘛，生存你净系一个心理上啦， 你唔死就得啦， 你唔死得噶啦，咁但系你生活系有一个要照顾及一个心灵上嘅一个满足啊嘛， 系啦，我咪讲啦，话新加坡你知唔知好多人好真噶，成新加坡人都去到第度佢先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好多地方好过新加坡，跟住佢又话吓嗰个对方啦， 孙燕窝都要去台湾啦， 系咪？系啦，跟住佢嗰条友就话啦，嗰个对方即其实咧，佢比较年纪大我一辈嘅，佢话：你睇台湾，屌就咁多争拗，而家屌几惨，而家啲经济又落去咯。跟住我话：屌唔系，而家唔知几多人想去台湾。今日报纸先讲，哇！你台湾成为第三位嘅移民地区，即系香港人去中意移民嘅地区。即系嗰时我哋都话啦，做蓝皮书嗰时咧，啱啱嗰时竞选紧特首啊嘛，阿唐唐同 CY 系 啊，咁我哋已经话啦，唐唐上台，香港人暴动。个 CY 上台，屌你移民啊！要 做紧嗰阵时咧，咁啱就系出边有个叫 Mon 佬咧，就系计划紧移民台湾啊嘛。而家就苹果报纸访问咗佢喺嗰边搞咖啡，即系系啊，我哋个老友嚟啊。 你一排都想话想去移民台湾嘅， 嗰排系，但系而家睇清楚个势咧，制唔过 啊？点解咧？ 廿年都唔使，我谂十年到啦。 啊 一定同 就变咗香港啦，又 就变香港， 即系有移民，即系边啦？ 你走烂，你冇理由 咩咩老图啊，马路啊， 你即系你走烂啊！人生如果走烂，好似阿苏生咁，阿苏根哲啊，走烂走两次三次，好大镬噶，大佬佢咪系咯，大陆走落嚟香港， 一系走远啲系嘛意思啊？一系走远啲 系咯，佢系大陆走落嚟香港， 就非洲， 跟住香港就走去加拿大吓、啊，即系如果我哋喂，我哋冇咗之前大陆走嚟香港嗰 part 啊，我哋香港走去台湾。如果佢喂收翻台湾咁点啊？我哋又走去边啊？你最惨，你而家使一笔钱，你去嗰度安顿咗，你要一段好长时间先搵得翻嗰嚿钱再去走噶嘛？你未必即刻走到噶嘛？系咪先？ 唔系，除非你已经有一嚿钱啦。佢话好似话投资移民咧，即系大百几万 咯， 百几万你有嚿钱唔等使嘅摆喺度嘅，咁你就可以走，即系容易啲咯。 但系百五万去唔到其他地方啊？ 俾我感觉都系咧，就算俾你移民到台湾，都系一种悲哀嚟嘅。因为点解？即系等于嗰时。我成日有条颈领啊嘛，嗰时条颈都系悲哀嚟噶。嗰班人即系为咗 遗民啊，真系遗民， 为咗遗民。哇！跟住去台湾又，终于去咗啦。但佢哋始终都系即系国民党一啲国民党一啲军眷啊家属啊。即 系你要推介啲听众睇下阿萧若元先生嘅 做咩 嘅一部电影作品 咩啊？ 1949劫后英雄传，就系讲一班国民党嘅。軍人啊，流落咗喺呢個條頸嶺啊嘛，想去台灣啊嘛。 係啊，但問題係香港人唔係國民黨嗰軍眷嚟啊嘛，點解我哋都要好似哇，即係跳到台灣為之好咧？ 因為 變咗條頸嶺嘅遺民咧，我哋而家係 因為台灣係用緊繁體字，仲係同香港一樣係保存傳承到呢個叫華夏文化。 嗯，系啦，所以就好向往嗰种，就係即係全球上華人唯一比較自由嘅地方。 我先講我。节目个 Jingle 讲啦，你唔系要走啊，你要即系攞翻失去嘅嘢，保卫家园咁样。香港我点解咧？ 我意思就咁样啦。我嗰时同你讲，你话移民台湾，你要走唔系道道一样。 我谂得好清楚， 衰嘢，不如保点解我哋屋企嚟咁咧？保卫我屋企咧？ 呢个唔系唔系净系呢个原因。我谂一样嘢就系话你走去边咧？嗱，而家成日话嗱，你睇到。港大校长系鬼佬，即刻啲左仔出嚟话佢唔够国际化啦。喂，鬼佬都唔够国际化，点解咧？唔系因为佢冇中国梦咁简单啊！共匪所讲嘅国际化，其实系将国内即系佢国内啊，中共国内嘅劣质文化、劣质嘅民族人等输出全球啊嘛！呢、這个就系所谓国际化，即系话你去到加拿大、去到美国，你都系见到一班蝗虫喺度。你走得去边咧？你走去边度？你走去 New York 啊？你走去即系叫咩？普罗斯旺啊？法国嘅普罗斯旺睇薰衣草嗰啲啊，都有啲蝗虫喺度争住影相啦，打交啦，系咪先？周围都蝗虫，你走到去边咧？唯一一样嘢就系话嗱，我同你嘅睇法唔同啊。首先系唔代表你立场，我嘅睇法，香港一定要独立嘅。点解咧？独立咗，你确认翻自己个地位之后咧，香港人唔再系被中国殖民，唔再 under 中国管治咧，即刻唔同晒，佢即刻俾面你。喂，大陆人嗱，唔好话大陆人系咁，啲共匪应该话共匪系咁贱格嘅。你一日 under 佢统治咧，一日系 under 俾佢殖民咧，佢根本当你唔系嘢，佢就觉得自己打救紧你，我嚟呢度消费啊，我打救紧你，知唔知啊？柒头，佢谂住咁。如果你独立咗出去，喂，唔系嗰啲，我哋香港人吓、啊，咁佢即刻系唔起码唔敢乱嚟嘅意思系，起码唔会喺你屋企啊。 铺头面前屙屎啊，起码唔会喺呢度抌垃圾先啦。即系 照屙，你唔屙 都唔会嘅。你喂，好好简单，鬼佬闹佢，佢会听。点解咧？唔系因为佢鬼佬啊，系因你试下嗰个啊，系非洲佬啊，系受尽呢个中共恩惠嘅非洲国家嘅人民啦、啊，佢一样唔俾面吓。佢、啊、对嗰鬼佬咧，美国人佢系俾面喎、啊，大家唔同啊嘛，佢。你唔系恩大佢殖民之下嘛？佢咪觉得佢唔会觉得？ 我而家就正正唔俾面个鬼佬喎， 边个？ 即系我卢重茂嗰啲啊，就 话 佢。 哦，屌！ 我冇你讲得咁复杂咁远，又讲咩独立嗰啲，你净系讲啊香港大学嘅校长 啊， 佢做咩嘅？负责咩啊？搞好间学大学啊嘛，唔系搞唔系选特首嘛？ 佢冇中国梦， 佢点解要中国梦啫？点解要识香港嘅文化？点解要搞咁多嘢啫？ 佢点解唔俾？ 搞错晒而家就系。 唔系啊，佢点解唔俾面个鬼佬咧？ 吓、 啊，就系佢唔会输出一啲劣等文化去海外啊嘛。因为佢有鬼佬，鬼佬咪拨乱反正咪唔会咯。但如果你唔系，你揾嗰个咩闹佢个撰文嗰个咩陈咩莹啊，记唔记得？ 陈婉莹啊， 系咯，你揾陈婉莹做，咪掂晒啦。系咪继续输出劣等文化去海外啦？喂，人哋个鬼佬好有，喂， 唔系啊， 搞好劳。 而家你嗰个讲法咧，就正正又系错晒嘅。而家我点样要将个咩大陆文化输出我？而家香港大学搞系做咩先？个校长系做咩先？ 唔系我嘅讲法错晒，系佢哋系咁样谂啊。 系啦，佢哋咁谂咯，即系你咁样谂，你咁你讲佢呢个谂法，佢哋错晒咯。 佢哋嘅国际化就系呢个原因嘛，所以你搞清楚。 大学校长唔系以为国际化噶嘛？ 就系咯， 连个校长做乜嘢都未搞清楚， 同埋个 佢 当 咗选特首，而家又系 个鬼 佬就话唔识中国梦啊，唔识中国国情啊，香港又唔。识啊，唔通真系个个好似啊？咩福美国领事馆咪走去食塔咩？ 仲话你啊，唔好因为唔中意北京啊，所以就拒绝同北京对话啊！我点解要同佢对话啫？ 大先派成班香港大学校长都走晒上去。 唔系，个问嗱，咪就话错咯。喂，你做一个校长，咪搞间学校咯。 系啊，佢提高成间学校质素。而家港大跌咗排名，跌到咁多。 啲人话佢冇梦想，喂，人哋啊就系搞好当年搞咩卢旺达嗰啲医疗啊。仲唔系梦想啊？你点样先有梦想啊，大佬？人哋一嚟到就话你对香港大学有咩抱负？搞好啲科技，最重要嘅就系科技。咁 科技 系啊，佢即系有科技其中一 part 啦。 好嘅， 咁仲唔叫有梦想啊？令咁啊？点样先有梦想？ 但系呢个鬼佬惨啊！嚟俾人下马威咁样咧，坐落去咧， 佢预咗嘅。 即系咧， 我觉得 唔系。就算我就唔讲嗰啲点样啲人攻击佢嗰啲嘢咧，即系成个势咧，都好似阿彭定康咧，临九七嗰时临走嗰时咧，落大雨好落寞嗰个样。 唔系、啊，我觉得佢我 即系啲头发乱乱地啊！ 我反而觉得佢似彭定康嚟嘅。 系啦，唔系喎，彭定康嚟嘅咧，好威武噶，大佬，佢而家唔系喎，死狗 嚟就威武，嚟唔够几个月就已经俾人话千古罪人啦，大佬。 但系收尾都好，一路食挞，一路好劲啊嘛，系到回归，即系所谓回归，即系收骨收翻香港时咧，上嗰个唔知咩马嚟皇后号啊，落雨啊，之后个神情好落寞啊，就有次而家个校长个样 神情落寞，就系佢估到回归之后不出十年或者廿年。就会衰喺啲 香港人 自己手上啊嘛， 鬼佬即系鬼佬嘅，睇到十年后嘅嘢嘅。 系你见佢有 鬼佬 band 咧，叫 Ten Years After 啦。嗰阵时我细个，哇，十年系好耐咯，我十年后嘅事都未知啦。即系鬼佬睇嘢系远啲嘅， 唔系啊。你见佢有时彭定康嗰排有新书咁样嚟香港咧，一条友走去食挞咧，即系饮咖啡，都好惆怅啊个样，佢都系忧虑噶。系啊， 系咩？我唔觉得惆怅、 啊。影嗰张相啊，好愁噶个样，可能佢谂紧屋企啲事啊。 回味梗系挞啫， 我唔知啊。咁就咁啊，但系你讲开，好似话想讲下幼稚园、啊。 喂，系啦、啊，呢几日即系幼稚园，即系其实成件事咧，令我谂起一套戏啊，即系电影你最熟啦。我唔记得边幕啦，就是、异形。即系大差唔多 ending 嗰时咧，那个女主角啊 ，Sigourney Weaver 系嘛，即系去到一个地步，唔知地堡我哋咩咧？ 第一集啊， 唔知我唔记得第几集，都集到差唔多啦。就系、是、咧，我都好震撼嘅，就系话咧，即系打异形都好难啊，打死个异形咁难打，点解唔恶吓？但唔系我打死咗之后咧，屌去到个地方，原来仲有千千万万嘅卵喺度。 而家系噶，而家系噶， 个卵哇，即系吓死人噶，即系嗰啲卵咧就系开始已经孵化。即系佢好似谂起唔知点样炸晒啲。 喺我同你讲紧嘢做紧节目嘅时间咧，呢、啊、一刻咧都大把蝗虫咩虫卵嚟搭。 即系咧，俾我感觉系咁啊！即系唔好话，即系蝗虫已经话歧视啦。我觉得都唔 系歧视嘅。 我觉得好异形啫，就系话咧异形啫，其实冇乜贬义嘅。只要我喺异形嘅身份角度，我繁殖系我权利啊，系嘛？但系你繁殖都影响人哋就唔啱啊嘛！呢个世界系嘛？ 蝗 我就要杀啊嘛！ 蝗虫一个客观嘅评论嚟嘅， 客观 评论嚟。 即系如果我系蝗虫，我都系好似你咁样嘅。其实我会好似你咁样嘅。 嗯， 有冇睇狂舞派啊？ 有 狂舞派，你为咗你个 B B 入幼稚园，你去到几尽？ 几尽？ 哇！啲狂舞派就嗰个舞咧，就系佢大陆嘅老母啊，双飞母亲啊，你去到几尽啊？ 哇排几日通宵啊，大佬香港啲阿妈香港妈妈会啲边度得啊，咩排几日通宵啊，就要周街屙屎啊。 仲要好似有 炒飞啊， 专人排 专人中介啊，又排飞咩排队党啊。哇北区我仲要北区啊嘛。啲凳仔就卖晒㗎。屌啲凳仔要嚟排队，即系佢唔使自己排喎。 喂，但系 我啲中介等摆啲凳仔喺度排晒，排百几个位啦已经。 咁啊，人哋个学校你唔识得讲广东话， 佢话你啊， 就唔收你。 但系佢话你啊，话你做乜要讲广东话？ 诶，佢话你预咗噶啦。而家最惨系香港有人出声， 系咩？ 阿林辉话 哦， 我踢佢出嚟噶。 所谓左交嘛， 所谓佢又， 但系我就 唔系左交， 我唔认同，唔好用佢左，唔好叫左交啦，交就交啦，点解交左住 你？你啊真系太斯文啦！我认为呢啲叫捻样，左咩交啫？ 交咪即系 唔系啊？佢话如果一个南亚裔嘅，你哋会唔会有咁睇咧？如果一个细路仔唔识广东话嘅，系咪唔俾佢入大学、小学、中学咧？ 但系人哋有冇要求你讲南亚？讲巴基斯坦 语？我先好笑啊！我 share 呢张嘢出嚟，我话佢扑街嘅，即刻佢有个 friend 啊话我啊。话我好话佢， 嗱呢啲咧，嗱呢啲私人恩怨唔好讲， 唔系私人恩怨噶， 你讲唔关我事， 唔系私人恩怨噶，佢就话我话佢，佢如果你话佢咧系冇用嘅，因为改变唔到佢思想，你应该话个政府啊嘛，将政府嘅不公义抽出嚟啊嘛，喂戆居嘅，将政府不公义抽出嚟，个个礼拜做节目都有做啦，点解我话佢唔系去改变佢思想，话佢系唔好俾佢妖言惑众嘛，指出佢妖言惑众嘅地方嘛， 咁佢有冇话你唔好闹阿 CY 啊，闹我政府咯咁样啊？ 唔系啊，我问 翻。即如果照个逻辑咧，所有人都唔好闹， 佢就话你错啊， 就闹制度同埋闹政府得。 我就系、是、我 唔好攞个人出嚟闹， 我就系话翻转头啊。我话如果根据你呢个逻辑，你 C Y 仲应该闹， 唔应该闹， 佢犯走， 唔应该闹。 你将林辉比喻为 C Y， 咩逻辑啊你？ 咁啊，梗唔得啦。 人哋林辉就系讲紧啊，教育嘅公平与否啊。喂，教育公平与否？如果你讲教育公平嘅，佢喺大陆都可以读书嘅。点解佢要落嚟先？同埋你系双，而家最大问题你系双飞嘅。 我而家就 系 话咧，啲异人去本，喂，啲人本有星球啊，点解侵略地球咧？咁啫嘛。 咪咯， 系啊。而家系咪公平咧？系咪对佢唔公？对啲异人唔公平咧？咁样。 你变咗对我哋唔公平啊，大佬。 即系咧，嗱，你扶弱弱势系啱，即系左系啱，即系社会公义系啱，即系但系而家佢哋唔系弱势啊嘛。 即最惨， 同埋咧，帮人咧，你顾掂咗自己先啊嘛。即系我哋自己嘅利益冇受到损嘅，即系我哋下一代冇受到影响嘅，咁我即真係帮其他人啦，但而家唔係嘛，你班咁多人嚟，即个数字都有啦，哇原来双飞呢淨係双飞呢，香港每年好似话乜九万几个 BB 出世，一半四万几个系双飞。 你最惨嗰样嘢， 即係你影响到自己嘛。 你讲公平嗰样嘢。喂其实等于你团聚㗎嘛。 同单亲一样。 两番水一样， 完全唔一样。我成日都讲喂香用水桶比喻。香港一个小嘅水桶。即系强过一个大嘅泳池， 所以我唔认为呢啲系左交，呢啲系捻样嚟。咁简单，你捻样嚟嘅，你个正常人系讲唔出呢啲说话，因为好简单嘅。点解你要落嚟读先？哦，你话你香港嘅教育好啲，咁你哋班人咁有心嘅，你咪上去上边搞间香港人学校，系专课嗰啲 双非啊 咯。 唔系，其实唔系添啊，即系我有个谂法嘅，就系话咧，即系好多人话。香港其实咁细啦，即系好多问题啊，即系正在系细，即系地方细，人多地少，成日都系由小学学到而家噶啦。但系咁多人涌落嚟香港，即系一个水桶，即系装到边度装到成个泳池、成个湖咁多水啊？系咪为咗将个桶系扩大咧？咁香港冇得扩大啊嘛？ 唔系有啊？ 不如咁啦， 胡应湘话你哋，但系你哋啊，胡应湘话你哋啊， 讲咩啊？讲咩啊？讲咩啊？ 就系成日捍卫啲郊野公园系蠢人啊！ 唔系啊，屌，唔系郊野公园啊，唔好唔系讲郊野公园啊， 要起 太低层次啊， 郊野公园起晒屋啊， 佢话啲嘢，你宁愿啲嘢周围走都唔去扩展郊野公园， 佢黐线嘅佢黐线， 我唔系讲咁低层次啊，我咪扩大，咁样都唔系扩大个水桶啊，咁呢个水桶入边咧，就将深圳变成香港，俾香港人管治。即系深圳其实是一个经济特区嚟噶嘛，佢咪行政特区嚟。 唔系啊， 你咁啲人咁中意香港嚟香港，都系想香港嚟香港享受香港的制度啊、教育啊。 你搞错咗啫嘛？ 点啊点啊！ 而家系 C Y 系将香港变为深圳管治， 佢错咗嘛？佢而家调翻转啊嘛，佢将香港深圳化啊嘛。其实我的概念就系将深圳香港化啊嘛。虽然冇乜可能， 呢样嘢好多人，我好似廿年前已经 廿年前系咁讲噶啦，但系冇人认真去探讨啊嘛，即系觉得系同港岛一样， 唔系 可能嘅。讲嚟做乜 Q 啊？ 所以 我都唔系好。 包港港独嘅，讲明先。 所以咧， 咪自己大攞嚟捉大 V 咧，捉埋我哋，捉埋 唔捉我算啦。咪所以咧，即系嗰排讲，因为旧年我哋讲新界东北咧，已经讲咗呢个问题，但就系讲出一样嘢嘛。廿年前有人讲话要将深圳 香港化 俾香港 行政特区，系啊， 而家调翻转啊嘛， 而家就调翻转啊嘛，调翻转咪错咯，有损国家利益添啦。你邓小平咁辛苦先谂到一国两制，你而家将香港深圳化，咪调翻转。 喂，你 施歪就话崇拜邓小平，佢攞诺贝尔奖，你而家完全违反佢遗愿咯。 搞清楚，习近平系推翻晒邓小平所讲嘅嘢。 系啊，咁咪变人治咯，一朝天子。 系啊，系噶、啊，而家系咁噶。 咁咪唔好咯。 所以邓小平应承过你嗰啲咩五十年不变全部 冇 晒噶 啦， 冇噶啦。 系啊， 你唔可以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嘅嘢啊嘛。 系啊，冇得否定。 所以文革系啱嘅咯，佢觉得系啊，所以咪有啲外港力啊嗰啲出现咯。 系啊。 就是咁咯，好悲哀嘅，所以 唔系，其实你啊，即系认真，我哋又认真交一次啊，真心交。如果你将深圳香港化，我觉得如果心底里咧，我觉得好多强强人都中意拍手举脚赞成添啊、嗯。但问题佢觉得，哎呀，屌唔得，会变汉，又去咗汉奸论嗰嚟啦。哇，屌你香港殖民主义咁啊，资本主义咁啊，点唔啱香港？唔跟中国国情嘅，大佬咁中意嚟香港， 唔系啊， 周围嚟屙屎。 你嗰个讲殖民地，喂，香港而家都系殖民地嘅，俾你中国殖民咗啊嘛，冇变过啊。系咪有问题嘅？冇问题嘅， 问题。喂，同埋讲起呢个幼稚园咧，即系即系搞到一镬泡咧。咁我楼下间幼稚园都系排到。 你又去排？ 我冇去排。 我以为你收人钱帮人排。 最大问题，我冇咁早起身，大佬。我都系听啲街坊你吓，即系老实话，啊呢个琴日啦，排咗几百人喺度啊， 赚翻几嚿水袋下啊嘛，谂住。 所以佢唯一好似就制造一啲咁嘅就业机会咯，系啊。但都系益翻我啲人嘅啫， 嘢都陰公喎，可能揾啲婆仔排咁 啊？唔係應該都係嗰啲有噶啦，即係啊，喂！但係咧，即係啊，頭先想講咩咧？就係 幼稚園啊嘛， 幼稚園啦，同埋講完啦啊想講啊，我就係想講咧，嗰時話啲雙非兒童係點嚟咧 ？CY 咪攬佢兩大政績啊嘛， 嗯 啊，一個就話我零雙非啊嘛， 嗯， 第二就話港人港地啊嘛， 嗯， 港人港地冇咗啦。 冇咗啦！ 上次推咗啲地皮冇提过啦，又话要检讨过啦。 启德嗰度， 启德 嗰个中国发展咧， 系啊， 海外发展， 成个地俾 唔系啊，佢就系话港人港地唔一定要卖平俾你噶。 系啊， 你知唔知啊？ 我知 讲过呢个嘢啊， 讲过咁嘅嘢， 即系 投啊嘛， 即系嘥气咯， 价高者得噶嘛，因为 系啊，即系嘥气。 但系呢个冇咗啦，佢即系赖以为成日强调自己系港人优先嘅两大政策，因为港人港地冇咗，第二个即系零双非又唔 work， 零双非点解嗰时就话？大家唯一嘅方法就係話修改基本法啊嘛，一個案例根據基本法八字黑字話咧，你香港出生嘅 BB 咧就自動擁有呢個居港權噶嘛，已經我一講啊，就話所以有啲即係建制派就話唔得，修改基本法唔得，不如人大釋法啦。點解佢點都唔肯修改基本法咧？即係寧願啲 BB 嚟用啲行政手段啊，大肚婆唔俾入境啊，用呢種咁嘅低級行政手段去做嘢啊嘛。但係都係即係阻止唔到咁多即係雙非。过嚟香港啊！ 佢点解要阻止？ 点解唔修改基本法就系、是、 话，佢梗系唔会，梗系唔会阻止呢啲人嚟啦。阻止 佢唔系嗱，当佢想阻止，但系佢都唔修改基本法，咁容易嘅做嘅嘢都唔做咧。 你哋点解咧？但我唔系咁谂，我觉得佢唔阻止系话，如果阻止咗咪冇得殖民咯，冇得 阻唔阻得个动机唔理佢啦。 啊， 就系点解唔即系咁简单嘅逻辑咧？修改基本法得咯？ 点解咧？ 因为话俾你修改得一次。咪修改第二次， 又打開咗， 就係一個提名委員咁啊，俾你去修改。嗱，我哋而家講緊佔中啊嘛，成日都話，即係點解話要有西轉唔得啊嘛？點解有公民提名啊？因為阿習總見完阿 CY 都提講兩樣嘢啦。我哋嘅政改一定要有兩個框架入邊做嘅。第一就係呢個提名委員會，即係西轉啦。第二就人大嘅唔知乜鬼嗰個咩解釋。一解釋就搬龍門啦，任你勾啦啊！即係委員會點為之委員會啊？點為之民主過程啊？變咗人大又乜啦？但系如果你一次可以修咁容易修改到基本法，佢咪你班人咪可以修改埋嗰个提名委员会？ 咁而家人大释法都系啫嘛，随时都可以释法。 咪就系咯，佢释法唔同修改啊嘛，两 唔系啊，我就话释法已经系打开咗个 Pandora box 嘅， 就佢哋着数啊嘛， 佢哋着数啊，咪最惨 就修改即系 释法最恐怖嗰样嘢系咩咧？一朝天子一朝臣咧， 冇错啦， 即系你次释法都可以同，即系同一条法咧，可以释廿次， 即系踢波 二十万次， 踢波就冇规则嘅，就有球证话事，话你入就入，个龙门喺边就喺边。讲嘢啊嘛，即系佢哋呢个 新兴嘅 控制， 你都识啊？呢个新兴嘅球类运动嚟嘅， 系咩？ 而家新兴嘅一种球类运动咧，就系个龙门有碌噶嘛， 系 可以周围搬噶嘛，所以做龙门嗰个好惨噶。我成日都话林元山 射波都惨啊，都射点射明明入 射射入嚟啦， 歪咗， 即系林元三都死，萧志强都死，玩大智慧都死 嘅。边啲边啲 eleven 几劲都冇喎？ 呢个系好高运动量。 唔系，所以其实我哋由少少幼稚园可以睇到后背后好多嘢嘅，实在系，即系识点样睇咯。 咁啊，喂，咁啊 ，take a break 啦，转头翻嚟。 云观国事正经，世论时局变化，谈历史，论英雄，党国消息，主持阿刚 Anthony B 哥。 爆炸司令部，爆息冇交做。 没有啊，没见到哪种啊，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危险，怎知道危险呢？我们要设法子来避这个危险，那用什么法子能避得这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森马云端起义。 咁啊，喂，讲一讲，我每次听张呢个 jingle 咧，临尾嗰段就是呢个 Michael Collins 即系扮演 Michael Collins 啊，啱呢阵讲话咧。即系佢讲我哋一个好 powerful 嘅武器啦，我哋嘅武器就不合作啊嘛。咁谂我即刻好感触啊！屌喂，香港都试过不合作运动，交出十蚊水，叫我失败啊！即系我喺度谂嗱，头先我哋第一次都讲话孙中山嚟到而家都死，我谂啊，喂唔使孙中山咁耐啊！爱尔兰共和军咧，如果搬嚟香港咧，都玩完啦， 玩完噶啦，真塔利班冇用，塔利班都唔得啊！我谂 塔利班。塔利班就 硬碰都唔得噶，呢、這个政权面对嘅政权，软又唔得，硬又唔得个，点搞咧？ 即系好无耻啊嘛， 系无耻最无敌噶嘛，啲 无耻就无敌， 系啊，即系等于嗱，啲人话民建联最无耻啦。头先讲开呢个 B B 啊，即系睇到其中一样嘢，因为我区啊嘛，大佬，即系认得嗰啲区议员咧，即系话说咧，即系话 有冇请佢食粽先？ 粉岭。食粽啊！中秋节食粽啊嘛， 系 啊， 啊，中秋节包粽啊！屌你真系精神分裂噶、啊，中秋节隔人包粽啊，咩事啊？ 整月饼咁样，唔系讲翻咧，即系话，即系原来，即系而家，即系香港妈妈咧出嚟抗议咧，话啲双非抢晒佢啲学位啦，埋抢位啦、 嗯， 但背后咧就话唔想有政治嘅政党参与啊嘛，即系阿范国威其实想提出咧，想话喂，想帮手啊，即系你知范国威都系本土即系主义啊，吓咁但系唔使啦，我哋唔想有政党即系喺后边搞 嗱呢度， 但系咧 呢度停一停，我想问下你意见。乜嘢原因令到啲市民？喂，其实最近都系、嗯、近呢几年咧、嗯，市民系好憎有呢个政党加入，啲咩原因咧？ 梗系啦，俾你仲中意 抽水， 抽水， 抽水， 抽水啦。第二就话政党嘅嗰个即系嗰个利益或者嗰个谂法未必同我啲民间做啲组织一致啦。 嗯， 因为好多即系唔系净一饭噶嘛，唔系净系奶粉一饭噶嘛，可能其他嘢又唔同咧。咁、嗯、但系佢话唔想政咗参政党参与咧，但系背后呢个上水粉岭妈妈会咧，背后咧就有呢个民建联嘅刘国芬。帮佢即系举旗抗议，组织游行。 咦，你识佢嘅？ 我唔识佢噶，但系见到好多 banner 挂喺度咯，就系、是 哦、 就话争取诶北区嘅巴士线啊，就系佢哋搞啊，重组啊，搞 到啲巴士街咯， 扑街即系等极都冇车啊，仲要上咗车冇位坐。 其实呢个好， 你知咧北区去市区坐成企成个钟啊嘛，而家唔系坐巴士系企啊，你知我脚骨你都唔好噶啦，即系话要坐喺地下或者坐喺楼梯度，几危险啊！你话 喂，其实佢好唔文明啊，香港 有冇问过你？ 嗱，呢、這个唔好理啦，即系你讲等巴士嗰样嘢。 点解唔可以整嗰啲咧？用个手机咧 ？call 巴士， 唔系 call 巴士，整个定位啊！你企喺呢个位，等个咩巴士输入去，跟住就话喂几耐到啊？有车，你知道个时间等， 唔使等， 就唔使喺度勾等啊嘛！ 佢就唔想你知嘛？依家问题系咩啫？咩知道你点？ 即系应该咁样啊！你而家咩叫勾等？勾等就你唔知等咗几耐啊嘛！ 佢就想你勾等咪噶？ 唉， 佢啲巴士随时掉一格，即系话好密，其实系偷鸡啊嘛！好多班次、偷鸡冇咁多巴士啊嘛，呃运输处嘅啫嘛，咁即系咪啦？即系总之感觉我市民乘客上咧觉得。佢嘅班次同佢实质上系好唔同嘅， 咁咪投诉啦。 试打唔通啊，电话试过， 唔系 巴士站打几都唔通嘅。 我要打岔你，我最近上个礼拜先投诉，投诉咩咧？就系我搭巴士啦，搭呢个巴士入屯门啦，因为有啲嘢做。朝早搭入屯门咧，都俾胡峰吓醒啊！屌，胡峰有个广播，喂喂喂， 喂扶手啊，老友， 扶手紧稳啊，老友。 有个阿叔喺度讲， 佢系特别大声。屌！我不过吓嗰几镬，我真系 本来冇事噶，本来企得好稳阵啊！突然间有个叔喺边，喂，老友，哇！你真系窒一 窒，系啊！我真系打去投诉啊！结果咧，投诉 完之 后咧，有 仲有咩？ 删细声咗好多。我话喂，你起码肯定佢录出嚟嗰条 waveform 咧强一滞啊！喂，你揿低佢先得噶。突然之间，因为佢同布幕嗰啲又唔系，布幕嗰啲好细声噶。 佢话啲声好荒谬啊！请紧一扶手乜乜咁样啊！ 胡峰我特别大声，喂，我真屌你，不过吓到屎都飙埋出嚟。 你真系以为后面有个阿伯我叫你噶嘛？ 喂，唔系啊！有时我啲朝头早翻去做嘢咧，屌你瞌住眼瞓喺个车度咯，突然之间嗰下醒啊！真系随时心脏病发噶，不过 你下次投诉嗰个投诉埋嗰啲 road show 嗰啲声浪咧，真系好鬼扰民啊！啲声浪 吓。 打字幕咪好咯， 只有应该要 啊，即系精神病搞到人，你坐巴士已经够辛苦啊，放工已经辛苦啦。 其实我有冇谂过， 仲要企喺度听你咁啊，哇，疲劳轰炸。 有冇谂过呢个系一个阴谋嚟 嘅？系阴谋嚟 嘅，就系搞到你啲人嘅精神病啊， 搞咁多嘢， 唔开心啊，一系就走啊，一系就有病啊，长期病患唔做得嘢啊，咁啊唔敢出嚟搞咁多嘢咯。 即系等于嗰时暴动之后，啲港英政府搞好多足球比赛啊，等你俾人踢到攰咁，唔会出嚟暴动啊嘛。 系咯， 而家就唔系用 road show 搞到你咧，谢晒。 唔系嗰排好似谂住搞 CY 杯啊，搞个 CY 杯嘛， 即系搬龙门嗰啲啊， 唉，梗啦，好高运动量嘅体育运动嚟噶，大佬入到一球已经好卵叻噶啦，屌！ 但系佢猛入你喎，最惨， 系啊， 龙门都得，佢都喐得噶， 佢都喐啦， 几廿人踢你三个啊，呢个球证系佢嘅，啲 唔 知点踢噶。唔系讲翻头先个北区话咩，即系喂。啊！你好有正義感啊！即係幫本地媽媽爭取權益啊！但係呢個民建聯嘅區議員俾人踢爆咧，佢喺兩年前咧，2011年咧，已經係率先為呢個雙非學童咧爭取福利喎。即係話咧，人係佢，鬼係佢， 唔 係 啊！人 就佢為啲雙非兒童去爭取， 人哋金氏作飛得唔得啊？ 都得，咦係啊好啊！ 啊！ 咁次次都金氏作飞嗰个币咧， 下次又做啲衰嘢话，诶，金氏作飞嘛， 系啊，上次啱啊，今次先啱啊，即系再下一次又话唔系啊， 咪 最惨你啲咯，又系 面目模糊啊，永远冇一个都唔知睇唔清楚噶，永远冇标准嘅。 喂，但系咧，嗰啲妈妈会又信佢，惨在即系嗰佢系咁啊，即系务实主义者啊，呢就系。 喂， 但系最衰就系嗰啲信佢啲人 啊，投 票又投俾佢哋， 有名你叫啦，大佬，香港。两大科咁，一个高登，一个 Baby Kingdom， 边个正常啲啊？ 唉，咁啊抵 谂啦， 咁抵你啲学童唔够人争噶啦，人哋狂舞派嚟嘅， 咪咯， 即系本地麻包边度够佢争啫？ 唔系，讲翻嗰一样嘢好紧要，我自己立场咧又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就算独立唔到咧，你要搞翻清楚香港人个定位嘅， 系啊， 即系你而家最惨系话，喂，我头先讲个好极端嘅例子啦，独立到，屌佢对方大陆人一定唔敢出声啦，唔敢肥你啦，咁但系呢个系好漫长嘅路啦，可能系嘛？但系起码短时间之内你一定要做嘅，你就系喂搞清楚翻香港嘅定位先啦。你冇好似我今日去茶餐厅听到嗰两条自俗友咁讲，喂人哋上面好叻噶啦，你都唔向人哋上面接轨，喂咁啊扑街！你矮化咗自己啊嘛？点解要矮化自己啊？系嘛？喂，你戆居啊嘛？你搞清楚自己嘅定位。 其实咧，嗱，你头先讲过，你话佢嘅自俗个讲法咧，其实我喺1990年初咧都有同感嘅。即係嗰時嘅大陸熱個情況，即係其實仲好過而家嘅。即係我嗰時內，即係喺大陸做嘢咧，都係我都感覺到咧，咦，哇，咦，都好喎，一片欣欣向榮喎，大家有工就有，即係開始富有啦，富有化啦，都 OK 啊！我寄望下一兩代受埋教育嘅話咧，佢個個民主自由意識啊， 你呢個算好啊！嗰個年代咧，嗱，我就係嗰個年代，我冇搞年代中錯嘅，搞年代中後啦，翻嚟做寫嘢啊。嗰啲人同嗰啲咁嘅電影公司老細傾劇本咧，成日想佢哋成日蠢蠢欲動，想搞啲戲咧，就好似鬼佬嗰套咩鐵雨絲咁樣嘅，即係一個港燦，以為自己好巴閉， 啊，跟住上去就學功夫，發現原來上面啲功夫好勁嘅，上面大陸人咧好叻嘅，開頭睇唔起人，後屘金霸下風啦。我就好撚反感，點解你矮化自己咧？點解你講到個香港人最後尾都屈服喺啲大陸人手上？系嘛？你 唔系喎？嗰时我哋感觉就唔系矮化一截，仲感觉到系有优越感嘅，即系香港喺上边咧，佢仲系觉得系你啲嘢好嘅，想学你啲嘢。 大家唔系啦。 但系就感觉就系佢啊当你洋股啊。另一方面就系话咧，就话即系我哋话咪倾过话，搞呢个广告公司啦，因为你始终合资啊，仲未有 哇死啦， 仲未有呢个自贸区啊嘛，所谓自贸区都唔系嘢噶，全部都系佢自 贸。喂，搞个同你话搞公司，其实系全部你出钱啊。 冇错啦，佢就话咧，我哋就唔出钱噶啦，我哋就出关系同埋我哋出器材啫咯，即系有啲摄影师啊、摄影机啊、cool 啊去出。钱咧就系香港方面出吓，咁啊几多钱到啊？咁即系嗰时唔系好多钱啫，即系倾紧百零万啊，咁百零个啦，百零个咁。跟住诶，不过咧预留一啲费用咧，就系要你知啦，我哋喺度搞嘢咧，好多嘢讲关系噶嘛，要俾啲台长啊啲噶嘛，即系俾边个人话俾你听，我惊你知道系边个。俾几多钱又唔话得俾你知，又冇担保成 咁点做？ 即系咁点做？ 咁全 冇咯， 你冇担保成点做啊？ 冇噶，有边有单呢啲贿赂嚟噶嘛？我话屌咁样，咦唔得？咁我开始觉得冇希望啊，又系，即系原本好有希望噶，啊欣欣向荣啊，啲人受过教育啦， 所以你 但离不开嗰种，即系我头先去 APM 睇，仲有本书仲卖得嘅，叫《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仲系 啊，我屋企有 系啊。仲系嗰种就使钱啊，用关系搞掂啊，即系唔系凭实力啊。 但系最惨咧，香港嘅电影老板咧，都仲未醒觉噶，都仲系而家都系谂住咧，即系当然冇咁老土啦，但系都系嗰套，都系要想做啲咧，就系直现实版啊，唔使写啲剧本啊，就系佢哋就佢哋自己，包括要我咧做埋嗰个港产，就想屈服俾啲大陆人啊嘛。 系啊， 矮化啊！ 其实咧就系话咧，我哋嗰时嘅谂法就话、是，即系香港比较即系好啲，或者我唔好话优质啦，即系比较正路啲嘅廉洁啊、手法啊、奉公守法去影响我。 冇晒噶啦，而 家调翻转啊嘛！你睇茅台呢个汤咩名？ 唔系啊， 调翻转乜？我成日都话嘢，香港越嚟越乱啊嘛，又贪又剩啊嘛。 学好三年就学坏三年啊嘛！你而家点解嗱？都系讲翻第一节，你又成日话我思源唔系思源，点解我要闹阿林辉？呢啲言論就係劣幣驅逐良幣啊嘛！你俾佢存在，你唔去插佢嘅，你成日話喂插個制度得噶啦，插個政府得，唔好插呢條友，插呢條友唔係改變唔到佢，冇人諗我改變佢。你又要指出佢嘅不是啊嘛，俾人睇到一個正方係點樣啊嘛？喂，你唔鬧佢，咁冇人鬧佢、啊。前面 我 打過啲人睇得多，可能覺得佢啱、啊。 我覺得唔係鬧，係批即係評論翻佢咯。即係你鬧佢冇用噶，佢又鬧翻你。 我有評論佢啊。 系评论啫， 我 评论都系中性嘅， 净系讲 客观事实。 我闹完佢之后，我咪讲咯。双飞根本冇理由，冇可能可以喺香港享有福利，同埋你任何移民嚟到香港，你都系尽办法，唔好话嚟香港啊！我哋去加拿大啊，都系设方法去融入人哋个社会啊嘛。你唔系要人哋个社会改变佢迁就我哋啊嘛。 冇错，全世界都咁啊嘛。 搞错晒。 仲有一种言论咧，就系话咧，喂，只要你香港人都中嘅地方咧，香港以前都系移民噶啦，几多移民啊？五六十年代啊，全部都系大陆嚟噶啦，点解依家大陆人唔嚟得啊？你点样去反驳呢种言论咧？好似啱吓，好似咦系啊，我哋上一代点样嚟香港噶啦？ 冇人话唔嚟得，我而家冇话佢唔嚟得。咁你有钱咪嚟咯？你有投资， 而家咧佢 你有一个专才，咁你咪嚟咯。你 以前唔使噶，以前就偷到过嚟就得噶啦嘛，都唔系讲专才噶。 唔系啊，都要专才噶。你 我底类政策噶嘛，以前 你会流梦红咁， 识游水咯，要 识游水啊！但我 避鲨鱼 嚟唔到啦， 系啊系啊， 你要识个避鲨鱼， 避鲨鱼啊， 避唔到又要识得打，要打中鲨鱼个鼻，打唔中佢个鼻条鲨鱼 系呢两嚟噶， 系咯， 揽住两个，系咁呢个其实专才啊，唔系，但我意思就话咧，其实你唔可以用呢个比喻啊，呢点解咧？喂，你咁讲我咁啊，美国个系个移民国家啦，我唔可以而家去美国同啲美国佬讲，喂，屌你祖先啊！上几代都咁样争翻嚟一地，啲地啊，你斗快插旗嘅啫嘛？点解我唔可以啊？而家 人哋都有专才， 点解我而家唔可以插旗啊？ 人哋插咗支旗，跟住有人打佢噶，佢都有血拼噶，你咁人打， 系啊，就系、是、咯。唔系，其实以前一荒蛮世界啊，我意思系咁样，系一个荒蛮未开发嘅世界，系可以，系人都系嚟得，嗰、那个地都唔系你嘅，只不过我霸咗。 但系咩？具体啲讲啦。 但系咧，听我讲埋先。等于一个村落啊，一个村落，一个荒地，好一班人啊，逃难又好，乜都去嚟呢个地方，自己建立一个家园 ，establish 所有制度。变咗嗰就唔系一个系人都嚟到嘅地方，系佢哋嘅家园嚟噶嘛？ 嗯、 你唔可以话只要你都系霸翻嚟嗰地，咁全世界地都系霸翻嚟噶啦，中国都系霸翻嚟噶啦。你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喂你上两代都系移民落嚟噶。但系我哋上两代，我哋成日都话上两代系借来啲地方啊，借来啲时间，大家冇一种归属感啊嘛，冇个本土主义啊嘛。但系香港经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由呢个小渔港变成一个轻工业，变成一个大都会，系咩人做噶？喺班人呢几代做乜？甚至有啲土生土长嘅人去贡献噶嘛？ 佢唔认同嘛，佢话你只要你都咁样嚟噶啦， 唔系啊， 嚟得。 佢话你都系八加年代啊，走上嚟我哋大陆嗰度做嘢啫嘛，开厂啫嘛，冇我哋啲工人帮你。佢哋系咁样谂噶。 佢谂唔系，再讲翻先，咪等于一个村落啫嘛。我应该 establish 咗呢样嘢，我有责任保卫翻我哋自己嗰个地方噶嘛。即系你唔系唔嚟得，但你唔可以用呢种方法。就话我又可以同你同享受同样嘅权利啊嘛， 唔系我谂法啦，我都话啦，就算你游水落嚟都有嘅专长噶，你都要识打鲨鱼噶。 呢个 讲 笑啫，系咪？即系我意思，成个概念，概念错咗 啊！ 即系你唔可以， 我班人 驳我班人用驳呢个言论咧，用呢个 方法。我班人最惨咧，就系争取一样嘢，就系争取嗰啲双飞啊，或者大陆嚟嗰啲咧，系唔需要任何付出咧，就可以享用到香港嘅福利啊嘛。 系啦，冇错啦， 我都话啦。你有冇 talent 先？刘梦红、卢海鹏落嚟都识得打鲨鱼落嚟啊！你乜都冇，你就咁落嚟，落到嚟就话：哦，我做嘢唔做噶，洗碗我做唔到啊！我要照顾仔咯，我点做12个钟头洗碗啊？做唔到噶，我翻工翻唔到噶，我唯有做咩？就攞你嘅综援咯。点解你综援啊？一定要7年后先攞到啫？点解我唔可以落嚟就可以攞综援啫？喂，佢哋系咁样谂啊！ 唔系呢个低层次 大镬， 呢个低层次驳法啦。我嗰个层次就话即 大镬啊！佢哋系咁样谂， 你 低层次嘅系 佢嚟得，我点解唔嚟得嘛？而家唔系 最惨系施丽珊嘅剑报，呢班低层次人系好捻多啊嘛！ 系好多，所以有要用不同嘅方法驳翻呢啲咁嘅 嘢。笑到乱啊！真系屌，真系好捻惨！你见到喂，好简单。啱啱报纸先买咧，有个咩瑞典啊，定边度啊？ 哦，个鬼婆 洗碗啊，十个钟头啊，一皮嘢一个月啊！你施丽珊嗰啲，你成日话嗰啲新移民落嚟冇嘢做啦，叫佢洗碗，佢又话唔得，佢话唔得噶，太长时间要照顾仔女啊，一定要攞综援噶啦，即系总之叫你做嘢就唔得嘅，落嚟一摊大手摆得嘅，咁你死唔死啊？ 咪当佢肯做嘢又乜到啦？仲有一个言论喎，就系话咧，喂，你香港咧啲人又唔生仔啦。喂，屌你香港就嚟人口老化噶咯，即系所以咧，我哋要吸纳多啲双飞啊，或者单程线嘅嚟，可以先可以控制呢个人口老化。系啦，点解你讲下啦？ 喂， 点解驳佢哋啦？ 你一个后生双飞嚟，拎住几廿个老人家嚟咧，咪人口仲老化？ 系啦，冇错。其实咧， 日本啊，我成日都讲个例子，1993年日本出咗只歌叫《Used to Be a Child》，就有小田和正好多米 club 好多歌星唱。咩事咧？嗰阵时就系泡沫经济爆破，出身率超低，啲人睇唔通未来啊嘛，即系觉得日本应该话，唉。风流咗咁耐，应该玩完噶啦，都系唔好生啊，自己都顾唔掂。咁政府咧就揾一班歌手，当时特令嘅大歌星唱一只歌，仲要咧开始搞好多嘅出身优惠啊！如果你有 B B 嘅，政府啊俾咩优惠你，鼓励你生育啊嘛。但系你曾荫权开始就错捻咗啊嘛，唔系鼓励生育啊嘛。叫 要1000万人口添啊！你话，但系鼓就唔 鼓励大陆人嚟啊？要1000万人口啊！你食仔 人口清洗嚟噶嘛？呢、這个即系香港， 你系一 香港人顶唔顺就移民，跟住咧大量吸纳内地嘅强国人。 你最惨系一个大陆嘅 teenagers 嚟到，或者一个专才嚟到，后边系楞嗰啲姨妈姑爹90000几个老人家嚟啊嘛。 系啦，冇错。嗱，一其中一个啦，第二个就话第二个论点就话咧，嗰啲单程证咧，嗱有啲数字俾大家。2012年啊，离香攞凭单程证嚟香港嘅青少年只系13% 嘅啫。 嗯。 而有52%，超过一半咧，系35岁到65岁嘅。 嗯。 哇！即系话咧，一个青少年引入咗四个大人兼老人，咁即系话咧，唔单止系阻唔到呢个老人人口老化，仲更加加速咗人口老化嘅。 好多孔子嚟嘅香港， 系啦， 孔子系中国最著名嘅老人家啊嘛， 系啦。即系所以咧，你话咧，用输入呢个内地人嚟减轻呢个老人问题咧，系唔得嘅，系仲更加严重嘅。即系呢个要搏嘅，呢个就系 佢任何方向都系错嘅。你好简单，你成日话因为香港好多人失业啊。又叫人哋上去上面揾工啊！咁但系呢头又话香港嘅专才唔够啊！ 系啊，即系任佢又系任佢讲啊！佢中意边样就讲边样咯，就系噶。 咪咯，即系你 中意吹鸡吹鸡，话你犯规就犯规咯， 即 系红牌又红牌咯。 你明白？即系你话要喺大陆输入专才，其实唔系啊，香港大把专才，不过冇公开啊嘛。 错配咯，同埋啲 错配 咁 样， 即系你咁叻都拍唔到戏咁样用啫，系嘛？ 我唔 即系举例啊，我唔知你咪错配啊，当系啦。乜同埋啦，第二个问题咧就话人口老化。是不是一个问题呢？有没有想过呢？即是你不要惯性思维人口老化就是一个问题嘛。看质素嘛。即是人口量数和质素是两样东西。你好多人是怎样，印度怎样，巴基斯坦够多人啦，有没有用啫？经济会发达呢，这样东西嘛。人口的质素才紧要嘛。老是怎样，现在人口的寿命八几岁。 好多人喎。 是啊。 印度是强奸之都喎。 是咯。 你印度都小心这个裸友啊。 是啊，小心。 是啊，小心大佬。 好低身啊， 冇得返揀啊。 唔系，即系讲嘅，即系喂，如果你受啊，即系嗰个人口成个质素系高嘅话咧，佢60几岁啊，甚至70岁都可以系专家嚟噶嘛。 可以做好多嘢㗎嘛，即係 financial 啊，经济专家啊，或者一啲专才啊。 王夏卫差岁都 cost 啦。冇错啦。老有乜问题呢？ 咪囉， 全世界人口个寿命系长咗㗎嘛，而家因为呢个医疗啊健康问题啊系、老化系一个大趋势嚟㗎嘛。你西欧啲人有个老啦，你唔见佢个经济唔得几点係嘛。 咪囉，我头先先见到我阿婆喺度跑步。 系咯， 系咧，几巴闭啊，老都健步如飞啦。 系头先你话个瑞士阿婆都老噶，六十几岁啦，照洗碗啫嘛，冇问题啫。 咪咯， 冇问题噶。 咪咯，老冇。 即系唔好受啲惯性思维影响，以为人口老化系一个问题啊嘛，呢唔系问题嚟噶嘛，问题系质素啊嘛，依家讲紧。 一来质素啦，二嚟你亦都冇你除咗输入大陆嘅人落嚟香港之外咧，你冇真正为香港本身嘅人口老化做任何事咯，例如医疗啊。 系啦，冇错，嗰啲又唔搞喎。 你又唔搞嘅，冇嘅强积金。已经过咗十年之后，已经肯定咗系一个骗局嚟噶啦！你又唔去搞呢样嘢噶，从来唔搞 嘅， 搞 啊、精搞 即系真系保障你都识得话香港嘅人口未来越嚟越老化啦。喂，咁你而家系咪好着手搞下医疗同埋强积金呢样嘢咧？修正翻强积金呢样嘢咧，冇噶噃， 冇啊， 完全唔理噶，吓日日喺度内交佢、 援交。 唉、哎，我 即系呢个 C Y 援交啊嘛， 我真系 梗唔佢梗唔会讲粗口话援交啦， 我都唔知佢做乜。我真系唔知条友做乜， 梗啦，佢大佬管唔到香港啦，唯有即系做 PR 而家做鸭啫嘛，即系周围即系见到阿令就见到阿基洛啊笑口噬噬， 喂， 见到李显龙又笑口噬噬，而家集咁 阿基洛笑口噬噬，我话真系兴噶，屌你香港人， 因为仲系 PR， 你香港人俾人没收记者证，佢仲喺度笑口噬噬咯，屌你有冇搞错？ 即系 PR 系咁噶啦，笑口噬噬啊，唯有冇嘢做， 真系垃圾嚟嘅真系，屌你真系， 香港人唔到佢理啊，而家系嘛，政改又唔关事啦。佢仲可以理咩 咧？ 啊，双飞又搞唔掂啊！港人港地又冇咗咯， 唔系喎，奶 粉个董建华， 奶粉又就系、是、 奶粉又话奶粉阿奶妈搞啦，而家香港奶妈啊嘛，出嚟顶佢啊嘛，而家，咁点咧？ 真系搞唔掂啫，屌你真系，唔系真系越嚟 喂，讲下你头先个周记，喂，好多人中意听你周记，你头先话周记， 唔系讲咗，我想讲嘢先，咁今日咧就有篇报道嘅，就系、是、呢个 APEC 咧，咁啊举行啦，咁啊阿习总咧。就同呢个萧万长会面啦，有一样嘢好恐怖啊！佢就话咧，大陆同台湾即系台湾呢个问题咧，就唔可以一路一代一代咁拖落去，即系时候要倾下统一嘅问题啦。咁啊，好简单啦，佢就话呢个一中嘅框架，一中框架啦，即系基本上系否定咗嗰个九二共识噶嘛。咁啊，即系要面对啦，所以我头先回应翻第一节咧，点解我话唔好过台湾咧？就是、随时十年之内又要走多次佬啦。咁啊，不过台湾人咧就，我希望佢下一代，嗱，你上次好简单，旺旺谂住收购苹果咧，都系靠下一代，即系靠班学生日日围呢个 NCC 搞掂啦，就希望班学生企得住。你而家出嚟，其实台湾同香港差唔多噶啦，你而家打工嗰班咧，一系就黄婉之。一系咧就記得你啲者係唔係好多嚟，係靠班學生企硬呢樣嘢咯。係啊，我就真係好擔心台灣會 輪陷啦， 輪陷啊！你諗下，六營都有人入咗啦，俾人捅咗啦，嚇六營都有唔少人俾人捅咗啦，所以我都擔心，即係我都覺得， 所以咧就係鬥快啦。 一系就中共 啦，一个政权冧咗啦，冧得快或者经济泡沫爆破啦，就唔掂啦，唔得闲理台湾啦。 即系你 睇边个快啊？因为睇冧之前收咗台湾，哎呀大镬啦咁就。 你见苹果呢几个礼拜咧都有，今日都有啦，就讲香港人移民台湾啦，讲到好好啦。咁但系我都系觉得系你而家好开心。因为台湾始终系地方大过香港嘅，望上去真系个天空俾你望嘅。同埋台湾咧， 台湾仲要睇拣地方啫。真台北嗰啲都唔系，即系好多人都台南啊，以下 系啦， 嗰啲啊， 系啦，嗰啲地方咧又真系你可以唔 平啲啊，生活 平啲，亦都可以唔系日日受政治洗脑嘅。佢可以真系，喂，我简单噶嘛，我旧年年尾去台湾咧，周围都睇紧 TVB 嘅 TVBS 咪死啦。 喂，嗱，你过到去咧，如果你适应咗咧。你冇嘢㗎喎，你觉得啊好似唔冇乜呢啲政治嘢吓、啊、又唔使点理，好似有咗油灾即係好似几好喎，咁但係咁就死啦，学你话斋你真係咩都唔知道。最惨咪睇 TVB 㗎嘛。 係啊。 台湾嘅 TVBS 都系一个叫做。 咁讲出就因为 TVB 㗎嘛。 咪台湾嘅 TVBS 都系一个卖台嘅媒体嚟㗎嘛。但不过佢最近呢佢就做咗个民调嘅，有 65% 嘅台湾人呢赞成独立嘅。咁就只得 19% 嘅人呢就支持统一嘅啫。有超过 85% 认为自己係台湾人，唔属于中华民族。其实佢哋已经有个好强即係基本上呢 好强嘅独立意识。 好强嘅独立意识。 吓、啊。不过 其实好正常嘅， 睇佢酸唔酸诸于口嘅啫。其实 唔系，其实当一个物种咧，离开个佢原本个腹地咧，去另一个地方区隔咗咧，嗰、那个物种一耐一滞咧，虽然以前系同一个物种，但系喺科学上咧。佢有啲少少變咗咧 ，DNA 變咗咧，佢係可以獨立成一個種嘅。例如咧，你有冇聽過呢個金山鰭或者福壽魚啊？ 嗯，冇啊。 即係有得城門河咯，話唯一好頑強嗰啲魚咧，即係話真係又係強角魚嚟嘅，等於好頑強，好污染嘅水都可以生存到嘅。嗰啲我俗稱福壽魚。 喂，唔使講咁遠啦，大陸人啊，文革啊，走唔甩嗰啲啊，經歷咗文革之後生存得到啊， 好勁啊， 強 人嚟啦。 长时间同外国啊脱轨，同呢个正常道德脱轨嘅，咁咪变咗贱种， 变咗另一种啦，另一种嘢啦。佢哋唔觉得噶嘛？ 我哋觉得，我觉得啊，我唔敢话我哋啊，费事成日 话，系梗系啦， 打埋你落水， 你话我话我啊， 我觉得贱种啦， 拉啦，心俾我啦。 喂，即系大佬，你呢啲整埋啲咩毒奶粉啊、毒月饼啊呢啲，仲唔系贱种啊？你肯定经历完文革之后就 冇晒啊， 得到 系啦。 你觉得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嘅， 冇错啦。 系咯，咪所以 我讲一头讲翻条鱼先啦。点解讲福寿鱼咧？嗰啲鱼咧，其实中港台都有养嘅，养殖鱼嚟嘅，又平价，因为佢粗身啊嘛。即系我哋啲穷人咧，即系嗰啲蛋白质咧，靠食呢种鱼嘅啫。甚至有啲好多非洲啊、东南亚都系靠呢种鱼。咁但系台湾都系一路呢种叫吴角鱼，即系两种咧嚟自非洲嘅池钓交配而成嘅。咁但系呢种鱼咧去到台湾咧，佢哋咧就觉得我呢种鱼唔好叫福寿鱼啦，就叫台湾鲷，即系独立咗一种种出嚟，即系独立啊，独立种啊。我头先讲你台湾话60%嘅支持独立一样，即系当一个地方一个族群咧，佢远离咗佢本身嗰个土地，去咗相隔咗，同香港一样啊，以前有防火墙吓、有一个边境，而家冇咗啦，穿晒窿啦，我哋有防火墙啊，俾阿小黑怼咗几条窿落去啦，咁样，但系台湾仲系有个台湾海峡啊嘛。咁咧變咗佢哋嗰啲人咧，即係個獨立性強。 佢哋如果啲正常嘅啲王咧，要搭陣去台灣都要搭飛機嘅， 游水入唔到啦，話幾叻啊！我專邊都入唔到過去， 入唔到過去㗎啦。即係我覺得嗱，我係好擔心，如果台灣一旦失守咧，即係我都係當然希望十年之內係中共冧當就唔使台灣失守啦。如果一旦失守大鑊，你肯定同香港一 Q 樣㗎嘛。 但 係受呢個西藏式嘅殖民統治 啦。期望呢個冧當啦。即系开头都仲有啲幻想，但系冇啊！自八九之后咧， 冇啦， 都冇。因为嗰时八九都话啊嘛，哇，成几万人喺个天安门广场，是但死一个学生或者死咧，就一定笠保。 唔系啊，你见你 哇，死几千人都冇事噶。 你见朗咸平写呢个中国经济危机论都死咗咁多年啦，危机都未嚟嘅。 系啊，即系大纪元嗰啲报纸日日都话中共就系冧就系。 大纪元成日话发现到个史前石头使越中天灭中共添啦。 系啊，冇用噶。唔系，同埋我之前同阿又同一个阿婆，已经阿婆嚟啊，七十几岁啊，佢又觉得天安门镇系啱嘅，佢又话咧，你唔镇压唔杀一批人，点可以换嚟二十几年嘅安稳咧？ 呢啲大陆人，大陆人嘅谂法嚟嘅， 但系洗晒脑喎，而家真系佢入晒脑喎，跟住我得啦，我仲想讲，如果假如死嘅系你女啊，点啊？因为佢个女喺隔篱。咁大家費事刺激，費事刺激老人家同你拗啦，無謂啦，咁諗有佢啦。即係但係反映一樣嘢就話，原來好多，尤其是老一輩或者真係冇乜讀過書嗰啲咧，即係經過幾十年零年十零年嘅洗腦，已經接受咗嗰套喎。 唔係佢， 即係所以你話佔中，你話點啊？咩流血話？ 唔係就你講開講啦。就係尋日咧， 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會鎮壓咗阿森俾班人換嚟廿年嘅香港安定， 啊、 都值得㗎。 尋日咧就我就去睇戲，咁啊撞到一個好耐冇見嘅，即係一個。傳媒人啦，咁佢係研究易經嘅，咁同佢傾開啦，咁佢話講開，喂，我話喂，有冇 book 個卦先？最近點啊？出年佢都語重心長同我講，就 book 個支卦，咁啊出年咧夏天嘅時分啦，好熱嘅時分咧，香港咧會流好多血。 嗯，你點解咧？ 咁我話屌你阿媽啦！我話喂。屌嗰段时份应该系占中嘅时期 咯，七月一号嘛。 咁我你咁讲，细佬熬底喎，屌 佢流血，边啲人流血先有冇话？阿 B B 定流定系你？ 咁佢即刻同我讲，佢话：，你千祈唔好熬底，因为卜个支卦咧，如果唔流血仲惊，仲大镬， 仲大镬系嘛？ 千祈唔好熬底。嗱，你同埋咧，中共永远唔知开边饭，你熬底咧，你即系示弱啊！只要你唔熬底咧，就有机会。即系 争取到啲嘢， 未必争取到啲嘢，有机会咧就跨过咗一步先啦，起码啊，你熬底咧，你熬底系只会褪后嘅啫，我千祈唔好熬底。 你熬底咪唔好咯。 系啊，佢话冇办法。 即系踢波咗啊！你唔中攻咁冇入。 即系咁佢有冇讲话边流血啦？学你话斋啊，咁啊可能系人哋嗰边流血啦。咁我唯有系咁样呃自己啦。咁但系我都觉得佢正面，佢都同我讲，佢话喂你唔好熬底啊，一定要去。 千祈唔好熬底，因为你永远唔知道对方系开边饭，你熬底其实你仲蚀底，佢系食住你噶啦，你唔好熬底啊！呢啲嘢唔惊得噶。 如果我企喺土共方面咧，都系赞成嘅，唔好熬底喎。因为点解咧？六七暴动咧就咁样嚟噶嘛，唔好熬底啊，唔好怕港英啊，唔好怕啲差佬啊，周围放波浪啊，烧下边个，烧下林斌，唔好熬底啊！嗱，改完暴动后咧，港英政府咧就做咗好多嘢，吓、即系俾咗好多又公屋啊，唔系公屋，好多即系本地化。嘅 起碼有香港節， 香港節啦，節節啦，即係你如果冇暴動，可能而家都未有嗰啲嘢喎，唔知喎。 係啊，所以都要面對嘅。 所以你話佔中，所以話啲土共話佔中唔啱，話掉你嗰時六七仲勁啦，即係放菠蘿啦，炸死兩姊妹幾慘啊！ 即係等於我會覺得咧，我都希望過咗台灣嗰啲朋友咧，即係都同啲台灣嘅朋友仔傾下咧，喂唔好縮啊，千祈唔好退縮。即係俾我睇到嘅係綠營都有人捅咗，而家好明顯，但係。民众唔好退缩，因为上次收购苹果其实都系靠民众啫嘛，都唔系靠任何咩乜型乜型啦，吓、啊、民众千祈唔好退缩。你一旦一失手就大镬噶啦，你起码唔好话从政嗰啲嘅，即系嗰啲任何政治人物咧，你唔投共咧就等于失业。第一件事，第二咧就将台湾同香港一样西藏式殖民，佢第一件事一定拱冧你楼市先，搞到你通货膨胀，跟住咧输入大量嗰啲大陆人，无论系人才又或者系贱民都好，搭晒阵先。然之后咧，好简单噶嘛。既然而家我都话绿营，甚至乎唔少大公司嗰边啲大老板咧，都系俾人捅咗嘅，联手咯，将你所有嘅粮食啊，全部依赖晒大陆咯。等于你香港点解牛肉咁贵啊？系咪先？喂，你样嘢依赖大陆嘅，又系俾人揸春袋嘅，咁你个命运系同香港系一样咯。系啊，咁所以千祈要守住咯，台灣嘅朋友，即係如果我過到去嗰啲台灣朋友仔咧，咁啊，即係 要登報啊！ 香港朋友仔咧， 時間差唔多，要講下你，我同你傾下，好正喎，巴士道嗰啲嘢。 唔係講開咧，就唔係頭先嘅，早一輪啊，咁啊見到一個即係怪獸家長，咁我覺得香港咧係真係冇希望嘅。 點解咧？ 咁個家長好簡單，咁啊坐車啦，咁啊一對父子坐喺前面，咁我老豆，首先形容下個仔先啦，個仔我諗係二年班到啦。个老豆第一句同我仔讲：，今日啊 ，today 啊 ，teacher 喺 lesson 讲嗰啲 speak 嗰啲嘢啊，你有冇啲神噶？ 唔系，佢系鬼佬嚟噶， 唔系， 识鬼佬识广东话咁叻啊？ 唔系，跟住听我讲埋先。跟住个仔话有啊，吓、啊、翻去我 ask 你啊，你唔捞咧，唔捞啊， 捞啊，个仔 捞啊，你唔捞咧，我哋 hit 你噶啦，啊，仲有啊。你 recess 嗰阵时啊，有冇 do homework 啊？我叫咗你唔好 play 噶，有冇 do homework 啊 ？do 咗几多份啊？ 睇到个中文几流利。 do 咗几多份啊？跟住个仔啊，就两份，即系 two 啊 ，two， 我读一次啊 ，two 份咁少，吓、啊、你小息好长噶、啊，你 recess 啊，吓、啊。15 minutes 嘅、哦，咁我已经觉得，哇！你咁样嘅家长嚟噶，跟住就继续讲啦。仲有啊，你今日啊，系咪英文嘅 dictation 啊 ？dictation 你滴咗几多？滴咗几多？ 滴咗几多唇啊？ 咩叫滴咗几多 ？dictation 啊你？ 跟住个仔话，我全部都识，系咪真系噶？ 全部捞？ 如果全系咪真系全部都捞啊？啊！如果翻到嚟啊，下次翻嚟唔系 hundred marks 啊，我又 hit 你噶啦啊！你嗰啲 mathematics 点啊？你攞嚟睇下，跟住哇，全部都东捞啊！咁简单啊，份数啊嗰啲你都东捞啊？咁样就佢话啦，咁好细个啊，小朋友，即系我系佢都好丑咯。即系虽然系三四年班一啲小朋友啦，即系，但系我系佢系好丑啊嘛。跟住咧，最好笑系咩咧？佢话你啊！Mary 啊，你睇下你嗰件 uniform 啊，阿 Mary 啊，晚晚啊，同你 wash 啊，wash 得咁 clean 啊，你睇你而家咁 black 嘅，你梗系呃我啦，去玩啦，去 play football 啦系嘛 ，kick all day 啊 ，kick all day 喎 ，kick all day 啊，踢成日啦 ，kick all day 啊，咁 dirty 啊，吓、啊，你睇下你啲 mathematics 啊，全部都 don't know 啊，吓、啊，你 sister 又系咁啊 ，sister， 你个 sister 又系咁啊，又系 don't know 啊，吓、啊，你大个做 hand 做得啊，我咩叫做得啊？跟住话你 sister 做 hand 啊，我话 hand 啊，即系冇鸡，我即系做鸡同我边有人叫我仔做鸡做鸭噶？ 如果唔系做 dog 噶啦， 冇啊 ，ex dog 啊。 跟住佢又话嗱，而家啊吓 father punish 你啊， 啊、你喺度 dream 啊，你知唔知就係到空啊，仲快啲 pass 个 bell。pass 啦佢，我揿钟啊，叫佢揿钟落。 pass the bell， 我真系睇完，屌你，我系咁笑啦，但系笑中有泪，我真系觉得 大镬啊！个僆仔， 如果个僆仔大个，即系 大个真系惨， 真系好卵惨啊！大佬，你唔好话大个惨，你而家都好卵惨啊！ 而家可能未知惨，即系知道，即系阿爸闹嘅啫。 唔系最大镬系你咁样教仔咧，你第一你搞到个仔冇晒尊严。第二你咁样去 push 个仔，你用呢咁嘅方法咩？即系其实个阿爸。嗰啲英文字冇錯喎，你又唔可以話佢錯喎，佢冇文化咋嘛，佢冇 cap 王嚟㗎，佢英文冇錯 喎，冇 cap 王，佢冇 cap 王啊， 話呢啲唔爭你 Chinglish 喎，都唔知點形容呢、 即係最慘咪你咁樣教仔，即係佢變咗第時你咁樣 push 佢呢，佢成個人係真係扭曲㗎，你根本係做唔到一個正常，佢唔可以係一個正常發展囉，你會扭曲 佢講嘢都唔正常大大前大有 就第四第四可能同條女講啊，你啊係咪今晚同我 on back 啊 kiss 啊？係 啊， 可能係咁樣啊。 係啊， 你逼唔逼？ 今晚逼唔逼啊？ 唔係啊，今晚你逼唔逼我 fuck 啊？ 得唔得啊 ？blow 唔 blow 啊？ 你 blow 啊 ？blow 啊？ 即係講嘢 blow 先啦。 係 啊，你 唔叫嘢食咪叫俾一個 fuck 咩啊 ？fuck the cow liver 我光頭我 同條女講啊，你 sit 喺個 sit 喺個 chair 先啦。跟住 pull down 你个 jazz 啊，俾个 lick， 即系惨， 你惨。 唔系呢啲咧，同嗰啲大陆个译音一样，鬼佬又唔明，中国人唔明啊啲人。 唔系我哋沟通，我真系觉得如果香港即系嗱，我点解话怪兽家长？其实我觉得好多家长都系咁， 都系咁啊。 即系佢好紧张自己子女啲成绩啦，然之后 push 佢读书之余咧，佢自己唔英文系差，但系佢希望个仔女咧，除咗上堂之外咧，都系要用英文啊嘛。但佢自己英文差，咪唯有將啲佢識嘅生字， 所有生字 擺曬落去咯。 係啦，入曬洗佢腦。 咁但係你咁樣係令個小朋友低智啊嘛，更加大佬。而家最差 行出嚟俾人笑啊！佢唔識講呢樣嘢。哎呀，呢、water 佢唔識講水啊！大前點同人溝通咧？俾人笑喎、啊，大前。 唔係喎，佢可能去走去士多同阿婆啊嘛，唔該俾支 water 啊。係 啊， 要 distill 嘅，丟個罐我丟你啊！咪即係最慘嘅，最慘係而家咧。讲英文事少啊！而家我知道好多家长咧，系觉得普通话先系王道啊，乜 Q 嘢都用普通话。喂，佢哋抌低晒广东话，即系唔系话我唔系话本唔本土。咁我哋系香港人，我哋讲广东话噶嘛？点解你唔俾佢讲广东话？觉得广东话喂与生俱来， 佢 觉得 识噶啦，唔使再教啦。 唔系噶，你屋企 佢以为系啊嘛， 嗰啲家长直头同我讲啊，即系我哋啲朋友系咁，喺屋企都唔讲。广东话噶，尽量咧 普通话， 同老婆出街两个人就用翻正常语言，喺屋企系讲普通话。 系 哇，咁咪扑街啊！大佬， 我有时落去下边嗰啲小食，嗰啲餐厅底食嘢咧，周围啲学生食 lunch 放 lunch， 全部讲普通话。 但系佢啲普通话错啊嘛，即系我朋友笑笑啊，我睇佢喺屋企啊，即系有一次真系示范俾我睇啊，声斋啊吓，爸爸就声啊，我就声 就声啊。 我就声，我喂， 你慢慢错啦，我就声啦。 嗱，你 咪普通话吓吓，唔系啊，讲台山话。 你要做功课啊，我就声啦，爸爸就声啦，同朋友就声啦。我知咩叫就声，走先，冇先走系嘛，冇走先嘅。屌个系咩？哎呀，咁我翻去要纠正翻。屌你死唔死啊？你咁样落去系嘛？即系我谂，即系如果有家长听嘅呢个节目。注意一下，真系唔好犯呢个错误。其实仲死咯，小朋友。即系始终下一代系我哋嘅未来社会栋梁咧。你唔好搞到系咁啦，系嘛？佢第时戴个头供先算啦，你都唔怪得佢啦。但系起码佢成长嘅，仲系喺你督促嘅环境之下，你俾个好啲嘅成长环境佢啊！你唔好搞到佢咁咯，系咯。咁啊，系咪时间差唔多啊？咁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唔系你，下个礼拜你呢？你卡拉嘅， 我 梅花 嘉宾嚟啊，嘉宾， 梗唔系啊，你冇 啊，我嘉宾嚟啊，拉伸咗啦。 你嗱，梅花间竹嘅咁啊，下个礼拜Summer咁啊，但系咧，我会请呢个真系特别嘉宾啦，咁啊，下个礼拜就系啦，再见啦，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